问你哪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， 没有哪个配搭着着变成为情人，就算挖空心思去发掘趣事来提提神， 亦换来脸上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。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问问， 别再故作失态，别再扮成糊涂人，就当我只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， 然你自禁制内心的酒阵，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意地再过问，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何必追问怨求，怎么湿透了发瓣， 别要揭破真相，没法落退助人，就当你所听所见片段也是无了奇闻， 你却是笑着偷偷兴奋，越问越伤心， 明明无意地再过问， 明明知道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伤心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何必追问怨求，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过问，重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你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无谓再